系啦，咁有啲咩睇到咩码头啊咁啊？咁我见到有嗰套咩 O A 喎，咩 O A 吓，办公室助理啊，佢讲唔系，佢讲个条女唔知，我都唔记得啦。我哋嗰时有讲过下，咁终于第二季就嚟紧做啦。O K， 三月咁样，咁样都系 Next Time 噶，系咪呢套？就 O A 咁样嘅啫，叫做系啦。咁我都唔記得點㗎喇，其實都我哋嗰時候有講過。咁今集就嗰個穿越咗去另一個平行世界，咁、那個畫頭我都貼過上群組㗎喇。咁佢就即係佢初初以為正常嘅，咁、那個醫院嗰個人就幫佢 check 咁，咁問咗好多問題都好似 OK。佢問嘅咁今而家個總統係邊個？佢唔係講依家嘅，佢講幾年前。咁佢咪話奧巴馬咯？跟住話嚇邊個嚟㗎？奧巴馬咁啊，原來佢退咗第二個平行宇宙平行世界。咁樣玩嘅今集係啦，咁啊 OK， 咁大家有興趣睇下啦，咁純粹講下嘅啫，咁到時都會講嘅，我相信上咗係咪？係咯， 嗯， 好似都係啲係咪 Netflix 嘅劇嚟嘅呢套係 Netflix 係即係又一次話抌曬好多集出嚟，我相信都 佢應該慣例都係 咁嘅。咁我已經完全忘記咗，即係第一季係講乜，其實都係有啲超能力咁嘅嚇。佢嗰個原本係盲眼㗎，佢唔知點樣翻返嚟執咗鐘翻嚟冇咗，唔係盲眼，好怪嘅。好怪啊！嗰套嘢系 ，OK， 再讲啦，我都要系咯，睇翻先记得系啦。好啦，咁啊，仲有咩话头睇到？ 有 Hellboy 啊，新嘅。 哦 ，Hellboy 哦，睇到啲咩？睇到啲咩 新 嘅？点样嘅咧？一个寡头系 打好多怪兽啊，好似。 哦，今次打好多怪兽， 仲系巨大怪兽嚟嘅喎，有。 我唔奇啊，因為 Hellboy 其實不嬲係同黑蘇魯神話啲嘢有關係㗎。係 啊， 嗯，唔好唔記得之前係肥佬拍，係咯。其實佢出現嗰啲好似有啲八爪魚咁型嘅，咪已經黑蘇魯嚟㗎啦。其實 都 黑蘇魯嘅暗 喺個畫頭就怪獸方面就真係多咗好多啊。 多咗好多，因為而家 CG 係比較普及啲，係。係 啦， 係 啦， 係啦。嗯，咁 O 唔 OK 啊？睇落分咯，如果。 我覺得 OK 喎，我覺得幾 個人喎。係，咁睇點都睇啫。其實係幾時做啊？ 好似係四月啊。 四月就做，哎，咁都好快嘅啫喎。 係啊， 係咯。 係啊， 即係下個月 12號啊。 哦，個咁近㗎。係 啊， 係 啊， 係 啊。 即係都 OK 嘅，係咪？睇完個畫頭，感覺上係。 係，佢好似有個。 我覺得 OK 啦，馬仔覺得點啊？ 唔係，佢好似有個 friend， 好似唔知叫佢變個炮人定虎人咁。 哦。哦，即係都有第二啲幫手嘅，雖然冇咗， 好似冇咗嗰個魚人啊，好似 係。係咯，冇咗半魚人， 係佢條女都冇咗。 係，即係放火㗎嘛。係 啊，咁所以第一集即係舊時舊嗰兩集嗰啲 friend 就全冇曬，咁要轉啲新人，有啲有個細路女，哇，跟住有個好似亞洲人有咁啊，跟住又變好似就係唔知豹定係老虎人咁樣。 嗯， 咁同埋見到啊。Mia， Mia 系啊， 生 化危机嗰个主角， 系 《 生化危机》 系。咁佢呢度好似都啲能力好劲，好似 啊，即佢都唔系人嚟噶， 应该唔系啊。同埋呢个佢有新嘅诶，叫片头度有新嘅演绎，佢点样召唤啊 ？Hellboy 细个嗰时嚟嘅， 系，好搞笑嗰、那个。有個類似納粹黨咁嘅友，咁戴住副紅藍超，即係嗰啲 3D 立體眼鏡。咁之後唔知點樣念咒語定咩，咁喺個唔知係遺跡定咩咁嘅地方嗰個，咁啊召咗佢出嚟咯。 係，佢一道閃電咁劈落嚟，跟住喺個地下爆開咁爬出嚟。 嗯。 系啦，即系变咗新版嘅演绎啦呢度。 咁啊，爬咗个僆仔出嚟，即系就系佢啦。 嗯嗯嗯，即系都系纳粹党召唤嚟嘅。 系啊。 系。 嗯。嗯。咁冇啊，咁诶，因为见到佢多怪兽打咧，感觉上好似即系特技多咗。 嗯。 系啊。咁我 依家你叫预告，可能睇咗咁多噶咋。 系啊，咁。感覺上，即係如果睇預告就 O K， 咁實質要睇到先有估計講咩啦，咁計。咁但係 我點都睇一睇嘅。 係可以睇一睇咯，係。 嗯。都係當一個超人片嘅啫，呢度都係。 咦？我見佢出嗰隻 嗰只即踩烂条桥咁样嗰只怪兽就系黑苏鲁啲嘢咧，不过叫咩名我一时之间谂唔起。 嗯。 即系总之嗰只系一只冇头咁样嘅怪。咁另外佢你讲嗰个会变炮嗰个 friend 我第一眼望落去点解咁似王德斌？ 啊？ 系啊， 个形似嘅。 系啊， 我唔记得佢做过其他戏都系做啲坏人嘅，好似我平时好似。 哦。 嗯。系唔紧要啦，系咯，即系都系一啲奇怪人咁打下怪咁啦，系咯。 唔系，同埋今次因为见到啊 ，Hellboy 系诶，哦，应该佢嗰个即系点讲，恶恶魔即系觉醒咗个形态，应该系保持耐啲嘅套入边。 系。 即系有打嘅，即系唔好似近视咁。变咗一阵，跟住又冇咁，应该唔系嘅，应该 有 飛 龍有 个状态啊嘛，系有个状态，佢有一段喺度打，应该会有， 嗯， 系咁应该可能劲啲喎， 即系超级大人嚟嘅嗰段系啊， 吓应该系啊，个头着紧火啊， 嗯，生嗰只角出嚟，有皇冠噶嘛，即系佢嗰个火其实系火系皇冠嚟噶嘛，嗯，好，咁到时睇啊，走唔甩噶啦，好嘅，好，仲有冇？ 仲有黑凤凰啊，新我预告。 黑凤凰即系 X Man， 话系最后一集噶啦，即系意思呢个 class 呢班演员 嘅最后一集啦， 最后一集啦，咁样啦，系咯。咁你会见到咧，嗱呢度我见得 X 教授，我依冇办法分辨个 X 教授啊，定系撕裂入边嗰个 系咯，撕裂嗰 个系啦， 一样样。 我一睇佢又唔系好似以前 X 教授，我真系觉得佢系撕裂嚟噶， 咪大只咗好多啊，中国仔。 系咯，我都唔似以前嗰阵，嗰时咁 瘦嘅。演绎方法都好似撕裂咁样。 系咯，我一直变咗第二个人喎，佢唔系以前瘦喎，系咯。 啲人讲笑话，林希，林希变咗 beast 出嚟同佢打。哦， 系，咦？咁呢度又有 beast 喎？ 系啊， 系啊， 系咯，即系佢又变佢只 beast 啊。 系咁，但系系啦，个预告咁暗示应该啊，即系分完咗个妖后啊，即系变形女应该又挂啦，个妆咧应该系佢嘅， 走晒样喎， 系个样唔同咗啊， 系咯，我都唔认唔到咩呢个 Jennifer Lawrence 嚟嘅咩？ 变形女啊嘛， 即系变形， 系咯，变咗形， 变咗形，变晒形。咁我唔知啦，系啦，咁呢度就好鬼劲嘅，讲到 凤凰 嘅咯， 系 咯，就咁啦，咁都冇嘅，点都睇噶啦，系咯，冇得走啊， 但系佢哋好似而家话个佢咪一到咧，佢哋咪全部俾人捉晒喺个火车度嘅最尾， 哦系啊系啊，佢系话佢嚟救佢啊嘛，话佢系会。 吓，唔系救佢定杀佢啊？最主要嚟搵佢哋。 系啦，系啦，总之嚟搵佢哋啦。 吓，咁佢咪架火车咁爆嘅？咁临爆之前咪有啲你当啲石桥咁样，咪走出嚟嘅。咁佢哋讲紧佢膊头嗰度收到嗰个字好笑喎，佢哋话。 好。 哦。 对住咩？ 我呢度突然间冇资料睇到，佢好似话系 M， 佢嗰个 Marvel 个宇宙叫咩？佢哋？简写 M 咩 ？MCU 啊，定咩 ？MCU 唔错啦 ，MCU 咯，系 MCU 系嘛？佢哋话我膊头我见到系 MCU 我写住， 咁搞笑啊！ 跟住佢话就系 Marvel 嗰边捉走晒啲 X Men， 哦系喎，系真系写住 MCU 喎， 跟住过咗去啊， 系啊，人哋笑紧临尾嗰度喎，佢哋话 系。 第一个过咗去嗰个就系阿狼人啦，所以呢度冇嘅。 系你冇咗，已经捉走咗啦。 唔系捉嘅，自己去嘅大佬。 系。 呢度我唔怕，嗰边我得一拍啊。冇人捉佢嘅，冇人捉佢，佢自己去。 系。 咁啊唔知啦，呢个系咯，咁啊呢套点都睇埋嘅，亦都冇得走。 系。点都睇啊。 都佢哋应该都最后一次演出嘅啦。 系，同埋笑另外咁咪话 Ready Player One 乱入啊嘛， 吓 点解？ 啊，因为男主角 戴咗副超，咪同咩啲朋友翻入边副眼镜差唔多啊 嘛。哦，系，俾埋个样都变咗系俾人搵个样， 俾埋手 套嗰啲啊。演员啊嘛，跟住佢哋话都话无端走过嚟。 之前嗰个样系似咗第啲戏啲样噶嘛，你全部。 哦，其实呢个系 Ready Player One 外传系嘛？ 唔係撕裂齊曬， 齊曬 撕裂 Godover 俾啲 Pair One 係 Game of Thrones 咁樣做， 咦？仲有 Game of Thrones 邊個咧？ 鹹皮鴨 女主角咪係咯， 係啊， 我女主角係，咁仲有亨佳基咁啊， 係齊曬 好多喎，咁樣係咯，仲有呢個咩喎？仲有呢個啊熱血桑男啊， 係， 係 咯，全部變曬呢啲碌啊，係， 嗯。 咁阿磁力王啊，单啲俾佢整死咁就系咪戴个头盔啊？ 系 一样。 嗯。 咦？咁呢个 crossover 埋呢个 uncle 啊，系嘛？定系咩？变头啊？阿磁力王。 啊？磁力王？磁力王乜唔系呢个 alien 咩？ 哦，系啊。 阿 David 啊嘛，系。嗯。系啊，是但啦，系咯，咁啊，诶，点都睇埋嘅，系咯，点都睇埋嘅。 嗯。 但我硬系覺得呢套好似冇之前啲唔好睇咁咯，即係如果睇個畫頭係咯。 唔計個畫頭，齋佢之前傳出去話試片嗰時點解搞咁耐，即係因為唔掂所以補拍，跟住搞咗咁耐，騰咗成年。 嗯、會唔會佢真係虛啲咧？因為佢個能力太大啊。 係咯。 即係表達唔到啊！開始啊。 嗯。 嗯，我覺得係咧，佢始終咧呢一面倒嗰度咧係拍唔到嘅。 一面倒都太勁、 嗯，即係佢打冇得打，即係唔好睇嘅。其實一向都係、 哦， 即係你一面打曬咧，你出嚟就係清場咧，唔好睇嘅。所有呢啲咁嘅， 同埋你真人版係打啲動作打好睇喎，你喺度玩光啊，玩呢啲能力噶嘛。 唔係，如果你要玩光咧，我覺得咧你要個budget大都好緊要，同埋你要拍到鏡頭佢，即係我覺得要咁，即係你就要。嗯即超現實就佢哋喺入面直頭冇一個即實質嘅重力咁樣打咧，咁樣可能會好睇咯。即你始終係正常咁樣打法，即佢哋正常啊。咁你打啲唔正常咁樣大能力咁樣咧，就唔好睇嘅，真係。 哦，咁啊係，咪孔雀王咁咯，變咗係。係。佢就有結印啊，林冰鬥者。七年再前咁冇嘢嘅，跟住破咁啊算噶，咁啊等咪变咗只黑凤凰出嚟咯，孔雀啊嘛， 系唔系？因为佢始终带上嚟咧，我觉得咧最大唔同，因为佢呢度始终佢哋都系人啊， 系 即系佢 X-Men 同即系你同动画睇唔同，因为动画其实话佢哋人咧，佢都打到唔系人咁嘅个根本就 系， 我系啊。 系啊，即系佢个啲身手都唔系人嘅，我睇嗰时，即系你话佢正常就系话，即系譬如 Cyclops 就系得射光，咁但我见到佢啲身手都唔系人嘅。 系， 系咯，即系个都可以打得下，咁但系佢始终电影做亲，我觉得个个都正常嘅。 嗯， 咁你一打到好似黑凤凰呢啲咁样， 正常人射光啫， 系啊， 好身手嘅， 系啊，全部都系咁嘅，个个都， 嗯。 咁但係一打起好似黑鳳凰呢咁樣，即係舉手即係發呼咁，啲人都走唔到位咁，即係硬式咁樣，根本冇得打咁，就變咗冇睇咯。 係 咯， 嗯，係咯，唔知管睇下點咧。同埋你都知道冇下一集都有少冇心機嘅，睇到 係啊，未播之前啊， 嗯，但你其實佢唔係話你過當，意思即係呢班人啊嘛，即係你。即係我當你另一套再有新嘅 X-Men 都你都轉曬啦， 係 係咯，即係呢一班冇㗎啦，你即係中佢最後一程啊！ 唔係連啲關係同埋啲人嗰啲都冇關係嘅，再出就係攞翻個角色出嚟喺第二度再出現嗰啲。係 啊，咁咪即係都有啲落寞啦，覺得。咁到底佢哋咪真係會喺即係 Marvel 啲戲度出現咧？咁有一説就話係啦。 系啦，有一次好似话复仇者第四集最尾会出啲错啲人喎， 或者彩蛋嗰度嘅咁。 系啊， 不过唉，而家连下一个电影计划都唔知系乜嘅时候，咁又有咩意义咧？ 嗯， 系。系、 okay. 啊，睇下点啦，系咯、 啊。好。 下一集出现 Bruce Willis 同阿 Sammy Jackson 啊。 MCM 系三文人顶上啊，即系正式结合呢个撕裂嘅故事啊。系是但啦，系咯，嗰度仲成功啲，因为反而， 嗯， 即系唔系撕裂嗰度咩叫做咩？二能三啊， 系二能三， 二能三嘅啦，都唔错啊，系嘛都，即系我知个票房个成绩， 以佢嘅 budget 嚟计啊， 当然啦。即係呢啲反而你可以創到一啲新嘅，隨隨新啦，冇啊，即係佢創嘅，冇任何 IP 基於，係咯。OK， 好，咁仲有咩？仲有冇？冇咩咩冇啦，預告片係呢啲。OK， 冇。 OK， 好，咁有咩其他嘢講啊？玩具？ 玩具？ 有冇啲活動啊？ 活動？ 有冇啊？上海而家唔係做緊咩嘛？咩鹹蛋超人咪奧特曼嘅叫做奧特曼雲啊， 係 唔知咩嚟嘅我都係啦，但都唔緊要嘅，剪下啲玩具嗰啲都慣常嘅。最特別咧，佢逼咗阿超人切頭啦，跟住啊，仲有邊個㗎？跟住啊， 麥特朗之後啊，係嘛？ 係啦，那個樣衰佬啊，即係上一次嗰、那個，即係一個圈咁咪 Ops 係。Ops 里面那个叫二号超人啦，我哋算系咪咧？佢又唔系超人嚟，会变只怪人，系即系话阿特朗啦，总之系。 跟住 仲有阿斯罗，斯罗 人一体 再上身嗰个人一体，系啦。平时系傻佬，但系一阿公野真手上上身就变咗好英明神武嗰个啊。 嗯， 系即系个演员，你睇佢都系即系似系即系打得嗰啲啦，靓仔打得嗰啲啦。咁有三个，呢三个演员都会出席嘅见面会喎，去上海。系咁我都问过，咦，点解冇高高嘅？即系冇嘅，原来佢就系搵咗几个主角嘅啫。 嗯， 即系佢原来唔系 sell 啊，接档啊，即系其实佢都只不过系其中一个主角咁样咯。系咯，高高呢啲唔算啦，系咯，系咯，嗰啲唔系超人啊。虽然阿姑姑就好想去嘅，我估嘅，唔系佢成日想去中国啊，唔系因为佢哋嗰啲打功夫嘅啫，佢哋硬系日本，觉得日本发展唔够嘅， 嗯， 佢成日想试下参演啲即系中国片啊，港产片啊，即系佢可能想做下啊大岛游家利嘅啫，即系虽然我哋唔觉得大岛游家利有咩成就， 嗯， 但系佢哋嚟讲，我哋已经觉得好过喺日本咯。 嗯， 系啊，系啊，即日本你咪可能咪俾个角色佢打咗两下嗰啲咁咪算数咯。 咪冇一个名，可能始终即系佢都系打完咁样有角色同平时一样，你冇错，即系话走嚟可能有个名， 有个名气的确。 系啊， 你大岛游你翻翻去日本之后，佢有名噶，有即 系 有徒弟噶，系啊。如果你一路佢只系拍特摄片做下啲女干部唔得噶，你。你咪一個唔嘢都唔係好記啦，係咯拍過唔知某部咩戰隊嗰、那個巨幹部咯，係咁多啫嘛。咁但係而家日本佢好出名噶，啊大都有噶， 係， 即就係拍過啊，即一大扎嗰扎浮片啊嘛，佢哋所謂嘅。係 港產片 啊， 浮片。 冇好出名啊，真係好出名啊， 嗯， 即變咗都係要過一過江咁樣咁，但係除咗上次參加咗一次嗰個咩集團話？是不是賣錶的還是什麼一個即是那些新年的那些叫什麼 春茗啊 春茗啦是啦那裡面他有些武術表演之外都沒有些什麼是來過囉即是那次是香港的是啊 嗯 是啊來了幾天他自己都有一個 Facebook 還是 Twitter 拍過上在 Sogo 後面的門口那裡不過關鬼曬門的已經即可能佢嗰個好夜啊，可能嗰個春茗做到嘅， 嗯， 咁話但係就走噶啦咁樣，原來都嚟過香港，即係參加過，即係當然係即係有錢噶啦，係做嗰啲表演 job 嚟嘅，咁但係啲又唔係拍戲嘅，即係人哋個春茗度耍嘢咁，其實都即係黃師傅露兩手嚟如一賓嘅咁嗰啲嚟嘅啫， 嗯，係啊， 係咯，咁我更加冇意義啦，會唔會？係 啊， 唔知啊，係咯，咁啊 ，anyway。Anyway， 咁啊系咯，上海就有个咁嘅展览啦。 嗯， 但系咁另外咩话？你话边个 边度嚟个蒙面超人腰带系嘛？ 系海港城， 海港城有得睇系啦。咁啊系展览咩历代啊？唔系即系平成嘅啫， 平成二十条啊， 二十条 OK， 即系由阿 Kuga 到得时王噶 嘛？啊，到时王， 净系主角嘅啫系嘛？ 系主角一条，系即系二十。 咁佢剪嘅意思系嗰条腰带系咩？系道具嚟噶？ 嗯，应该唔系道具。 咩？玩具？ 应该佢嗰啲贵嗰只玩具。 哦，咦？但系出齐咗噶啦咩？ 诶、嗯，但系佢系之前日本嗰啲台，好似台湾去搜过出嚟，即系佢都系摆啊。 系，但出齐晒二十个拉打咩冇啊？ 咁应该未啊，系啊，又最系 即仿制品啦，可能系嘛，即系唔系玩具都，即唔系原装派嗰条嚟嘅，应该点都， 嗯， 系， 应该唔系啊。 咁啊，摆一啲柜度，咁大家可以去睇下啦。嗯，就系咁，系咪？好，仲有冇？仲有冇 玩具系咪想讲即系初机再版啊？ 咁冇錯啦 ，Metal Bill 話飛到去嗰度一棟一棟咁買咁過癮啊！等你嚇，咁佢又學咗黃子華嗰招啦，咁啊增加供應咪得咯， 係 嘛？ 加長啦，黃子華就 係啦，咁佢就而家話咧嚟緊會再出，因為佢哋都話咧好差啊，覺得即係啲中國人咁樣走去日本掃佢哋啲貨，佢話搞到好多人根本想買人都買唔到，即係當然人哋嗰間日本人啦、啊。咁佢而家就決定咧，咁既然系咁，我哋咪再出多批咯， 系 咪？你炒我帮你做一冧佢，系啦。咁啊，咁啊，班炒家就吓，唔知啦吓，系咯，系咪万梓良嗰句啊 ？Your pocket will be fat bit too fat， 系嘛？唔系系 pocket 啦，我知个荷包啊， 系， 唔系第二个 pocket 啊，啊，咁就唔知啦，都抵死嘅，就算如果系，系咪？咁你觉得会唔会可以即系将个价钱拉翻嚟？即系定系第一咁样大量出就会系咪真系会冧嘅咧？其实系 唔系要睇个量牌食得几多、啊？其实 个量多到真系收唔落咪得咯？ 系咯， 哦，即系如果佢都系只话出过一批，其实都系。有限嘅，佢炒多次嘅啫，可能 系佢都系食拖一次，啲人照嚼晒嘅， 系咪？ 再同你数啊！ 咁到底黄子华点可以令到啲黄牛系即系杜绝咧？即系佢加咗好多场，当年 一加九场啊，好似 佢本来系几多场咧？ 好似十几场， 系即系起码加翻接近一个 double 系嘛？咁但系如果佢就算呢啲初号机，佢出多一批 double 咁样出多一批。系咪都唔足以咧？去可以 估唔到喎，要睇个市场。好似因为之前如果系 Metal Bill 嗰阵时，即系 Double Counter 就系怼冧咗个市，就系因为多货就。 嗯， 系。 嗯。 而家仲卖紧都未卖晒，卖咗成两年都有啊，差唔多咩？年几两年啦。 系。哦，就系咁。O K， 咁我都觉得都等睇好戏啊，我都系咯。 吓，唔知啊，因为。反而突擊自由嗰啲啊，炒到上天嘅。 嗯。唔係，因為今次都幾激嬲嘅日本嗰邊人。唔係、 嗯、 你以前平時炒，你自己喺你嗰邊啲貨源度炒啫，唔關佢事。你今次係踩到個日本咁樣掃貨法喎。 係。 同埋個態度惡劣啊嘛，佢哋話，即係唔係話你正正常常買啊嘛，成話好真係好惡劣㗎，佢講到係，我唔知實況啊，佢講嘅啫。 嗯、 即系话抢手啊， 嗯， 系啊， 好差啊，咁变咗佢哋都几，唉，冇啊，都系打多次啊，迟早， 嗯， 即系你咁样系咯，啊，冇啊，好，咁啊出多批咯，系 ，OK， 咁咪买咁多朋友有机会买啦， 嗯， 嗯，好，仲冇， 好， 咁我想问下啦，咁另外一件事系嗰站嘅。勇者王啊，嗰阵咩暴露科嗰阵咩嚟啊？咩断手货啲咩？真系断咗只手，威哥冇咗只手啊！我哋 系啊， 系因为咧嗰只咁嘅暴露科咧， 保罗霍特 嗰只应该系 SR 合金嚟嘅嗰只系。 哦 ，Super Robot 合金。 系啦，咁我都有一只嘅其实。 哦， 即系我当年都有买一只。 即系唔系新嘅旧嘢嚟嘅啫， 系。 O K。 我嗰只摆摆下咧，只手都断嘅。 哦。 乜？其实我唔好明佢佢，你意思嗰只系合咗体啊？即系嗰只系即系 大布鲁科 直升机，大布鲁科。 大布鲁科啊！ 系。咁只手唔系吉落去嘅啫咩？点样点样断嘅意思啊？ 有关节断啊，直头系。 哦，咁严重。 因为佢膊头可能太重啦，其实 系 搞乱咗个鬼啊！嗰边系 系 咁啊，就会个关节亦都系好脆弱嘅，好幼嘅啫，其实嗰个位咁、 哦、 你摆喺度摆得耐，其实都会自己 都自动断 系 啦，喺质地问题咯，可能我觉得系 可能系胶质老化啦，亦都系 都系啊。哦，咁咩事咧？咁呢排咩事？ 玩具铺就因为佢有一大批嘅存貨喺度，咁佢就唯有送俾啲顧客，但係又唔係真係送嘅，譬如你訂貨啊或者買嘢咧，佢就會送一隻俾你咁咯。 哦，即係買送咁啊嘛，送啲葱啊。 係搭啲嘢，但係就要講到明嗰只嘢係斷咗隻手㗎啦，其實。 係。 啊。 有冇話斷咗邊隻手嘅特定？ 我嗰隻就兩隻都斷曬嘅。 正常兩隻都斷嘅。 Oh no！ 但有 合體真係好有問題。 但你有好彩嘅咧，可能佢會有裂痕未斷開嘅，有啲會。 哦，即係兩邊都斷㗎。 一定斷 㗎 啦，嗰、那個位其實。 哦，遲早嘅事啫。 你喐佢就會斷㗎，其實正常。 嗯。 係啊。 好。 咁但係都係兩日換曬嘅。 咁佢識唔識變翻做直升機、電單車同埋 有得變 形 嘅 嗰只？ 冇、哦、㗎。哦，即系佢真系就咁一只机械人嚟嘅啫。 系啊，但系佢个造型就还原到动画里面嗰个样嘅，其实。 哦，咁即系断咗手就等于废噶咯。 咁而家网上面有啲教学就话，你可以买翻啲现成嘅关节换翻落去嘅。 哦，可以救翻嘅。 亦都有得救嘅，因为有啲人都研究紧喺度。 嗯。O K O K。 系啦。咁我都注意緊點有乜換？ 係啦，都睇下整翻啦，係咯，都 OK 嘅。係 啦，咁就係呢只咁嘅嘢，就係、 是。哦，即係呢期點解啲人話咩買送係咯？我咩事咧？我你送換個人出嚟咯，原來爛嘅。係 啦，咁我都講到明俾你聽係爛㗎啦，即係。 哦，咁送就冇所謂啦。 同埋佢都特登將嗰個盒嘅膠紙咧就 cut 開佢嘅。 哦， 即係佢驚人哋會賣翻出去，即係話冇 翻。係。 咁佢都特登係咁樣做，咁我覺得係 OK 嘅。 哦，唔係膠紙喎，就係個揭蓋嗰位就解開咗張紙。 係啊，就解開佢入去會係啊。 O K， 即係人都知道呢隻嘢係唔 O K 嘅。 即係防止佢又賣俾，即係買咗攞咗啲人又賣出去咯，係。 係。O K。即系佢齐件嘅，不断咗啫，即系唔系话冇嘅手，佢系断咗嘅手。咁你有办法自己搞，你自己搞啊咁咯。 嗯， 系啦。 OK 嘅，系咯，咁送咁所谓啫。唔系，就一样过咗噶啦，系咪已经呢个其实送完 两日送晒， 系啊。OK， 好，咁你放新闻报一报，又曾经发生咁嘅事。好，仲有冇其他？ 系，咁我讲一个活动啊，系啊。 哦。 咁就系呢、這个玩具收藏家贩售展。咁就又再搞啦，咁今次咧就会喺呢个旺角麦花臣室内场馆嘅， 系即系旧嘅宇宙船对面啦， 系，咁就会喺呢个四月十二号至到十四号，系啦，咁就三日， 系有都买嘢啊，啲其实都 系系啦，咁就要20蚊入场券嘅，系啦。 20蚊就好平嘅，不過即係啲人會諗啊，賺都賺唔賺得翻啦。 係，咁但係咧，佢就 咩賣嘅咧？ 佢呢度就寫咧係一日票啦，咁同埋係你買夠200蚊咧，可以當20蚊使嘅嗰張飛。 哦，係啦，可以用翻咗。咁有咩賣嘅咧？ 咁其實又冇話特別有點講啊，即係佢其實。算是啲散貨場咁嘅，我覺得就佢搞咗幾次咁、都覺得係咁啦。 係有啲雜貨，即係啲人嗰啲收藏拎出嚟賣都有嘅。 係啊。 咪即係總之你啱就係寶嗰啲啦。 係啊係啊係啊。 你唔啱就垃圾嚟嘅啫，咁 其實咧，我喺嗰度上次見過，即係我冇記錯嗰次係喺 喺啊邊鬼度唔記得咗，是但咁總之有一次咧就見到呢個 Eva 咧，咪出過一部子彈火車嘅 Eva 嘅。 哦，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但係佢嗰只係新幹線嗰套變形火車俠啊之類咁樣啦，即係新做嗰套啦。咁嘅嗰個版嚟嘅，即係個 Eva 嘅火車可以變做機械人咁樣嗰只。咁就賣300多蚊嘅，定唔知500多咁樣。咁咧後屘我 check 翻咧。原來日本咧呢隻嘢係賣到炒緊啦，算係，因為嗰部車停駛咗啦已經。 嗯。 啊，咁可能係因為咁樣，咁就炒起咗咁啊。 即係執到寶嘅。係 啊，其實可以係，係啦，係會執到寶嘅。 哦 ，OK。 係啦。 明白。可能隨時有 Metal Bill Ever 機啊。冇炒價。 会唔会啊？ 咁啊难啲，冇炒价咋？ 啲啊，系咯系咯，咪呢啲咁新就未必咯，讲到呢啲第二啲有机会噶。咪其实都冇嘅，你心头好嘅啫，你中意就有价值噶啦。因为呢个唔系，佢好多都系啲可能系旧少少嗰啲嘢啊嘛，系咪先？ 咪有新有旧嘅多 数。系啊，其实咩都有嘅。 唔系，即系其实如果你唔中意啊，我俾只啊。第一代啊，鐵金盒嗰只合金你都覺得垃圾嚟㗎啦，但其實出面係炒緊幾千銀，你唔知幾多啊嘛，係嘛？我唔係話佢個炒價嘅價值啊，係事實佢有歷史嘅價值。咁你唔當係一回事，冇意義㗎，係咪？係咯，咁如果大家都係中意啲玩具咁樣行下，睇下淘唔淘到少少自己心頭好嘅嘢都 OK 嘅。係。又唔係話佢真係值錢定唔值錢，有時值錢未必值錢，但可能啊，依可能呢本書啊，或者呢樣嘢啊，我以前買過啲，仲買唔起啊，佢都買唔到啊 ，miss 咗，而家有翻話，咁就要買翻啊，又唔係貴嚇，可能啊，係咯，即係有時係咁嘅啫，係咯，唔一定攞出嚟值錢嘅，有啲嘢係攞出嚟，可能人哋都唔知道有咩價值，係咯。即係我舉個例啊，即可能你揾得翻沙窩當年出過有本叫做，即係佢係 storybook 嚟嘅啫，即係俾細路仔 storybook， 但裏面好多相咧係得嗰本書印過，冇第二個地方印過， 哦、 包括黑武士冇攬嗰件袍，你見過未？ 哦， 你從來未見過係咪？佢係點嘅咧？唔攬件袍，你未見過咧？嗰度有嘅幅相，咁從來冇喺任何地方連載過嘅唯一嘅一幅相，喺嗰本書裏面有。咁即有時係咁奇怪，咁如果本書又唔係好貴，咁人哋都當舊書賣，哇！真係我對我嚟講，我梗係買咗執到寶，我都係覺得執到寶。 冇錯， 係講緊當年喎，真係第一次做沙窩陣出嘅書嚟喎。 嗯， 你自己諗係啊，嗰個年代嘅書係咁，我覺得好正啊，但都係舊舊地嘅一本書係咯，即真係人哋通過嘅書啊。咁但係即係我舉個例啫，咁你中意就係寶啊，係咯，咁可能擺喺度第啲人睇，扯咁啊爛鬼書啫嘛，係咪？冇咩價值啊，係咯，即係一樣道理，咁大家可以去圖下，因為我隨時揾到啲你中意嘅嘢嘅，的確係，係咯，係咯。 嗱，咁我見到佢依家就講就話有呢個邱福龍嘅與龍同行原創畫展啊，咁啊， 哦， 咁同埋會有呢個珍藏玩具拍賣啊。 嗯好，咁大家有时间去睇下，系咯，好，咁仲有冇？ 我呢边冇啦。 仲冇啲咩？仲冇啲乜嘢？ 冇乜特别。 我冇啦，好，我报住先啦，佢报唔晒嘅，玩具又多啲事系嘛？阿三个五出把教剪算唔算？ 哦，其实嗰个 买到几千英咁，不过佢就系原来系用古法制造嘅，即系唔系讲紧即系普通教剪，即系佢真系可能唔知纯粹。即係分分鐘用手做嗰只，係啊， 因為佢 咁係一種古法做教剪嘅方法做嘅。 嗯，嗰、那個系列其實以前出嗰啲咩武士刀啊嗰啲嘅， 哦係㗎，係 啊係， 哦， 即係都係教剪啦嚇，咁嚇咁就都幾有型嘅嚇，咁啊大家中意。 咁佢話嗰個製作嗰個即係嗰個點講咧，我都唔知嗰個叫乜嘢咧，即係佢嗰個製作嗰個公司啊， 嚇， 佢唔係公司嚟，應該係嗰個 studio 嚟。其實話唔知好耐歷史嘅，即係好有歷史嘅， 係 啲古嘢嚟嘅啫。咁啊，嗰個唔同嘅時係人哋嗰個結合咗啲傳統工藝咁樣嚟當嘅咯，係咯。即係如果你換轉我哋咁，可能佢咪 哦，出个唔知咩瓷器咁样，你当即系等于系嘛？ 即系或者系呢个 出 个 梁 高记， 梁高记姐咁啊，即系例如系嘛？系咯，梁苏记复刻咁 crossover 无面超人咁都得噶，其实 系。 咁啊，你知道嗰个历史价值咪过瘾咯，或者红 A 咁都得噶， 系 嘛？咁你知啊？佢唔系原来唔系一个普通嘅产品嚟嘅，唔系一个普通教子嚟咁咯。不至于你中意就用啦，唔中意冇乜意思嘅，系咯。唔中意咪烂鬼教子啦，其实系咯，冇乜特别啊。嗯，系好。咁大家可以去群组睇翻啊，有贴俾大家睇嘅。 系 好，仲有冇？有冇啲奇怪嗰啲嘅？有冇？我唔係睇住，我唔知啊。大家有冇見到喺個 Facebook 上啲咩群組啲咩？ 我補翻一樣就係上次啊，咁我哋有講到呢個台灣嗰只叫做還原嗰只 game 啦。 咁啊，有道符啊嘛，冇你冇佢符啊嘛。 係。 咁就依家咧就正式喺呢、這個嗰、那個Steam 嗰度啊，就下咗架啦只 game。 哦，下咗架，係 啦。 哦，咁、樣， 咁但係其實我覺得就係呢、這個佢哋係幫隻 game 做神囉、啊、即係令到隻 game 變咗個傳說啦、啊、 咁、但係賣唔賣到錢先？ 我賣到，不過就佢後面有其他嘢嘅，因為佢隻 game 本身係應該係有啲大陸資金之類嘅，咁、但係因為依家大陸即係佢下一架又成咁啦，咁、就可能嗰邊就會告翻台灣間公司，就要賠錢咁之類咁啦。 哦。 咁但係咧，其實隻 game 就賣得都好勁嘅，喺下架之前係、超過一百，應該係有一。 即會唔會下一架就有啲渠道可以買到咧？ 買就唔肯定啦，但係非法途徑就應該有人。搵到 哦，咁你嗰啲係講緊係老翻啫，嗰啲零一啲嘢啦。或者我意思就原本間公司其實得到咩利益嘅咧咁樣？ 其實 已經係好好賣㗎啦。其實就算呢一刻佢落架都已經係賺曬。 嗱，如果如果講翻個銷量嚟講咧，咁、就係好似話有100万嘅賣咗。即係100万套啊，唔係100万。 咁下次啊，大隻隻似小紅為你啦，咁樣嘅話就。 咁啊，唔知啦嚇。 係咯。唔係咁，佢哋好笑嘅，話星星迪士尼係冇註冊到咩話？算體啊。 嚇！即係佢嗰個人嗰個 角色冇喎，但都基本上冇問題喎，佢可以咁寫喎，咁樣哦，咁樣 OK。 咁同埋， 我覺得呢啲真係， 係同埋有人係解翻嗰度符出嚟咧，咁嗰、那個， 你信啊？ 呢、這個咁我當佢係先啦嚇， 係嘛？ 咁就其實個意思就唔係話用嚟鬧人嘅嚇，即係係一個點講啊？係一個驅邪嘅一個符啦，咁但係咧嗰個符係。即係至少佢嗰個印入面咧，嗰、那個唔係用嚟鬧嗰個印嚇嘅點講啊？即係佢要鬧嘅就唔係嗰個印嚇入面嗰個人嚇、啊，就係、是、嗰、那個你即係應該話係嗰個印先至係，即係譬如你好似啲皇上咁樣咁嚇，佢寫一個聖旨咁啦，咁佢之後抌個印，咁其實係奉皇上嘅口諭去做啲乜乜物物啊嘛。咁佢呢個符嘅意思咧，其實亦都係咁嘅嚇，咁有人咁解啦嚇，就唔係鬧嗰個人。 咁你又小紅為你咁，點解會咁咧？ 哦，咁、 你唔有個人名喺度就算喎，你仲有小紅為你喎。 哦，咁你呢個人解釋嘅。 即係仲有得幾個字諧音係乜嘢？ 啊，唔好講啦，唔講得嗰三個字。 啊，唔係啊，唔講得嘅咩？ 哦，唔係，嗰四隻字可以講，嗰四隻字係 冇啊，你 讀埋 個名出嚟都得，有咩問題啫？讀得出嚟嘅咩？唔係咁，佢側邊嗰幾個字咩？佢孖白痴嗰啲啊嘛。 係啊，係啊，係啊。 佢個諧音係，我唔知做乜嘢啊，係啊，即係乜而家即係寫 game 都係 其實都係搞呢啲啊，係啊，都唔係寫好嘅 game， 唔寫好個 game 啊，啲話題都盡在呢啲嘢啫嘛。 嗯， 我諗佢只 game 就算唔好玩嘅，都啲人都買噶啦，咪即係如果你去到咁有咁嘅話題性嘅 咩？咁啊唔可以咁講嘅嚇。咁 唔係佢講完咪咁會咁咯，我覺得其實 嚇。 得啦，下次最緊要整到負 ，OK？ 只 game 空白都唔緊要啊。 嗯。 係嘛？係咯，即係我哋之前話。等於話求其揾個叫周潤發嘅人嚟演，咪有周潤發一樣啫嘛，唔使有周潤發噶。 係柏爾斯特朗記著呢個嚇，拎住本書，跟住之後嗰啲字啊。 係啊，我完全還原原著啊，點樣還原啊？攞住本《倚天屠龍記》揭。 逐頁揭啊！ 係啦，你自己慢慢睇。揭完完咁咯，係咪100%還原金庸小説咯？係啊。直接喺个电影院度睇金庸小说啊嘛， 系啊， 嗯，不得， 难 啦，系啦，我觉得而家越嚟越啲嘢都唔系去整好嗰个原本样嘢，都喺度搞耐啫，是但啦，搞多啲 ，OK， 好，咁下个礼拜做咩咧？咁啊，冇啦，应该得一套啊，就系呢个 《猫宝队长》 ，Captain Marvel《猫宝队长》啦，冇啦，系咪？完全退地啦，其他 OK， 真系冇啊，即系一套其他新戏都冇， 真系好似冇啊， 冇哇咁 讲啊， 好咁啊，除咗呢个之外啊，咁之后啊，有啲咩大家值得期待嘅戏啊？Sam 噶啦，已经蒙 面超人， 哦，蒙面超人，哦，中间嘅 Sam 同 Captain Marvel 中间， 三月中啊， 哦，会再蒙面超人，好嘅，日本嘅超级英雄啊，好。 冇錯， 做咩？咁跟住十 Sam， 咁就跟住就十 Sam 啦，期待就十 Sam 啦。 係，仲有冇咧？咪噏一炸算啦，喂，有啲咩值得期待咧？ 佢中間有套咩《我們二》啊嘛，中間《 我們 21号3月》 係啊，嗰度講嘅黑人撞到，即係急翻自己個樣嗰個。 即係 Get Out 嗰個，亦即係嗰個咩《怪異都市》嗰個導演係呢套係玩翻驚慄係咪？係 玩翻驚慄。 分身見到自己分身成家咁啊害咗你咁又好似好嘅好睇睇好 我見到 跟住下個月就 係 等陣 小飛象 係我見到有套叫咩逆轉時空戀上你喎係日本嘅呢個愛情片嚟啦嚇咁可能真係會有啲係、逆轉時空嘅嘢咁就依家就講三月但係就未正式有日期 哦 係啦。 好，聽住先，聽住先， 聽住先啦，嗰啲啊， 有咩人做噶？有咩人做噶？ 誒， 識唔識噶？ 睇先咯，有冇講邊個做？哦，有高橋一生喎，唔係好識。 O K， 川咩星川口春啊，川口春奈啊 ，sorry， 川口春奈。 奈啊， 係，我咧。 咁啊，暫時見到呢兩個啫。 好，好啊，好啊，好。咁呢度唔知幾時嘅，話喺三月。好嘅，睇下有冇係。好，咁咩其實值得期待嘅嚟緊。急下啲咩？ 仲有嗰套咩叫《權力神劍》啊？ 哦，你講個細路仔阿失王。 係啦。 係啦。 唔得嘅呢套係。 呢套唔得。 唔應該唔得啦，係咯，個細路仔都樣衰嘅。係。 係。 唔係我唔期待啫，我唔知道大家啦。 啊，另外嗰套係咪可能我哋以為同《Toy Story》好似嗰套叫咩《神奇夢樂園》啊？ 即係個細路女幻想咗一個好似遊樂場咁嘅地方出嚟嘅，好似。係 啊係啊，就都會係四月做啦。 哦，係啊，四月就做噶啦。喂，即係早過《Toy Story》。 係啊，四月19號。 哦，咦？呢個新喎，呢個係咯。 啊，咁啊，四月就仲有頭先講過有吹畫嘅。 Hellboy 啦， 好啦， 咦？ 哦，咁四月都好多嘢睇， 我見到呢度寫3月28就話會做呢個電流戰爭喎，即係 Benedict 做呢個 Tesla 啦。佢咁講啦嚇，聽住先啦。 正喎呢度， 真定假嘅呢啲？ 嗯，聽住先啦，係咯係咯。 好，繼續。 就話上個禮拜做馬雲震咯。 係啊，但係呢個我哋都如果唔係噶啦，因為實在個成績。太唔好啊，系咯，都唔會啊， 誒咁可惜啊。小飛象咧有冇講到啊？ 啊有噏過小飛象。 O K， 係啦，小飛象咯。 系啦，有冇？ 到五月就期待就复仇者嘅第四集啦。 系啦，一定要睇埋啦。 系。 蜘蛛侠几时啊？ 蜘蛛侠就未 check 到，哇！但系五月都劲喎，五月有好多套戏上喎。 嗯。系。今排 五六七，五六七都有噶啦，系啦。 嗯嗯。 五月好密喎、 哦， 又真 係 Pokemon 喎、 哦， 又五月 係， 即 係 比卡超嘅 神探比卡超， 神探比卡超 係 啦， 係，仲有John Wick 第三集， 嗯，係，仲有咧，所謂啲名算啦， 有個魔童啊，即係好似超人咁樣嗰個 trailer 嗰、那個， 係係係， 恐怖超人 變咗壞 嘅，都係五月啊嗰、那個， 都係五月，係係， 阿拉丁添喎， 都係五月喎、 哦，哦，即係幾大怪獸集合，係，係， 仲有Will Smith 嘅阿拉丁都是五月。 哦。 哇，五月真的很多。 嗯。 點解有我睇到有套叫咩？再見逆視狗朋友第二集。 嚇、啊？離圖啫。 咁快有第二集嘅呢套嘢？ 係啊係啊。 喂，即係之前可能嗰、那個唔係續集咯，其實呢個先係真係嗰個導演拍嘅續集嚟嘅。 啊、 大家都係狗題材，可能有啲人誤會啦、哦。上次就有機會， 哦 大家都誤會咗嗰套係續集係咯。 哦， 咁咩四百里嗰個啊嘛，係咯。 哦， 係咯。 呢個又轉世啊！啲狗人咁樣。 哦，點解咧？ 嚇、 啊！哦，即係講啲狗轉世。 講過， 係 狗轉世係。 咦？如我話睇到原來 Hellboy 香港係六月先做喎。 係啊。 哦。 哦。爭咁遠 啊。 哦。 哇！爭咗兩個月喎、 啊。咁佢都好觀望態度啊。 係啊，可能。 即係唔係啊，肥佬啊？ 唔係，但係 Hellboy 第一集其實香港冇得做嗰時。係、 嗯、 啊。 係咩？真係唔記得 喎。係啊。 就係、是、出碟先見到嗰張我。 Okay. 我都係買碟嗰陣時 ，Hellboy 第一集。 嗯， 系， 哦， 即系原来呢个 band 香港唔系咁睇好嘅、 哦，哦，可能喺明珠台度睇， 嗯，好，唔紧要，系咯， 紧要，系啦，咁都有得做，不过要迟咁多， 系、 嗯， 好， 嗯， 仲有 冇？ 系啦，數住咁多先啦，係咪？ 嗯。 我就想知道你今年年尾係咪真係有沙窩㗎咧？應該唔甩唔到㗎，係嘛？應該有㗎。 應該一定有嘅，應該一定有的。 因為到而家都仲有任何嘢睇嘅。 係last嚟㗎。 係 last Star War 嘛？好似上次 last 咧，但 係係個戲名叫 last Star War 啊。 Star War last game 啊。 嚇。 嗯。唔知啊，唉。系咯，都到而家都冇任何嘅，睇唔得意嘅， 系啊， 嗯，应该有嘅 ，OK， 好，好啦，就系咁啦。咁其实今年嚟嘅，即系跳过咗呢一个空档咧，其实系差唔多个月都有一扎嘅，即系 个个礼拜都有， 都有啦，系啦，系啦，咁 OK 嘅，都好啲， 都 OK， 系，都起码有啲嘢可以同大家讲啊。 直到八月尾系咪？系咯，直到八月尾啦，可以挨到。 嗯，好，咁啊，系呢几个礼拜又比较。怪啲係啊，咁啊都會再揾下咩其他同大家講嘅，除咗 Captain Marvel 之外，係咯，你都唔會講曬一集 Captain Marvel 啦，係嘛？理論上係咯，係咯，嗯，好，咁下禮拜再同大家講啦 ，OK， 走唔甩啦，係，係咯，呢個 Marvel 隊長嘅，係咯，好啦，咁啊未完嘅，咁我哋呢一 part 完啫，咁之後咧有阿 Peter 同阿 Mitch Scherzer 嘅特別環節，係啊，特地節目，咁啊講咩話今次？ 讲 呢个 AI 机械人系啦，咁系咪会去牵涉到其实有身体零件嘅，即系可以用个人脑嚟去就做嘅咧？ 系 咯，即系例如呢个咩阿奇里维斯啊，咪玩过系咪话即系嗰个咩 Johnny Mnemonic 系咪？即系话佢用个人脑去储存 data 啊嘛，咁啊要牺牲佢一啲。即係自己一啲記憶咁樣嚟去，即係咁樣交換咁樣做，即係都有嘅，即係好古怪嘅，即係有時唔係話原來唔係即係機械嘅，係啊，好似會講到呢啲嘢係咪？因為我哋未聽係啦，咁啊係啊，咁啊題材都係關於呢啲，咁一陣大家聽下呢個特別節目先，好冇？好啦，冇啦，好，咁啊，仲有喺邊個地方聽到我哋節目咧？ 係就可以喺呢個 Vegasin 啦。Cast Square 同埋 Cast Box 嗰度就可以聽到我哋啦。 哦，我講漏咗少少嘢喎，就係、是、呢個 Coco 啊，嗰、那個嘅 兒童漫畫啦，係咪可以叫做係啦？就哦就最後一期啦，係啦，咁啊繼呢個武俠世界啊，係啊，即係好多年啦，武俠世界係咪？ 冇錯， 係咯，咁啊咁而家又到 Coco 啦，咁其實都冇辦法啦，係咯，即係其實都係咁啦，係咯。咁我又唔知道其實 Coco 係咪多人睇嘅呢，其實一路就有出嘅，係啦，如果甚至我嗰時記得佢其中一啲連載有出個模型嘅。 有送嘢係。 係啦，唔係唔係送嘢，即模型令佢買㗎。即係出產品係一隻機械人模型嚟嘅，咁其實個故事就好似有喺 Coco 度連載嘅。 哦 ,ok。 出過嘅，即香港出過。係啊。咁都幾犀利嘅，係囉。咁中間係都連載過唔少，即係含粉超人啦， 最出名 的。即係有啲日本，點講呢，即係其實係日本本身就冇畫漫畫嘅，即係日本特攝或一啲，咁佢係香港自己畫翻個漫畫出嚟嘅，咁亦都有嘅，係呀係。咁而佢就會偏向呢，佢反而係佢係唔係好似一幅龍就畫到似港漫㗎嘛，會。 哦，系啊，佢会尽量画到似人漫嘅，系啊， 似真嘅，似翻人嘅，咁都一路贯彻住即系一个即系日漫风格咁啦， 系 咯，系，咁啊几特别嘅系啦，不过我就唔系话好觉即系里边嗰啲 character 嗰啲作品系太过，即系可能你会买咁样杂志，但系你有买嗰杂志你咪识咯，但系你本就以外，其实佢有冇出去做单行本？即係出翻嘅，我都唔 好似有單行本， 有啲有嘅， 都有嘅，哦， 都有嘅，佢都有單行 本。咁啲單行本賣唔賣得嘅？ 咁啊唔清楚。 我見到啲便利店都有得賣嘅， 係。哦，係啊。哦，即係佢裏面啲古仔有出翻即係單行本書嘅。 有㗎，我見到蒙面超人嗰啲佢有出 翻。咁蒙面超人就有，我意思即係佢自己原創嗰啲啊。 咁嗰啲就唔知啦，因為無面超人嗰啲都係香港人畫嘅啫嘛，好多。 我知，但係個 IP 係日本啫嘛。我意思即係佢其實佢有好多係香港即係原創嘅漫畫嚟嘅，就爛啲啦，我估唔係啊，即係可能都只係喺嗰度連載咁咯，你期期買嚟睇，即係好似都不能夠話自己成一本書，咁又比較可惜啲，係啦，係。 嗯嗯 咁佢嗰陣時有個係拳王啊，咁嗰個都好似香港都幾多人鍾意嘅，係啊。 哦，係啊。 係啊。 哦，即真係打拳嘅。 哦，唔係，真係 KOF 啊。白神啊，草太經嗰嗰扎嘅。 係。 咁就係咯，佢都係即係用翻日漫嘅樣咁樣，但係就當然係香港話師畫，咁嗰個係咯都幾多人鍾意。 咁點都可惜嘅，係咯， 係啊， 即係又少咁樣嘢啦，係啦，係啦，即係唔好似嗰時啲人話咧，二馬國際執粒 so what 咁樣，搞錯，但係你少一樣又少一樣嘢 so what， 咁你又有一班即係喺呢方面有奮鬥有熱誠，即係都唔知仲喺邊度聯載啫，係，係嘛？咁係咪真係咁冇人睇嘅？即係我唔知嘅，即係即係香港其實真唔需要有自己嘅作品， 其實 即係我睇外國啲啊，我睇我好啲咪得咯，我直接睇日漫咪係咪咧？其實係咪？即係本地唔需要咁，真係我覺得比較真係可惜。 本地自己人都唔支持，有冇計喎？真係。下下好似將呢啲嘢睇低一線咁樣， 唔係睇得一線嚇，直接垃圾。睇得一線咪係垃圾啊！即係佢哋認為啊，唔係我覺得啊，我梗係覺得有價值。即係好多人覺得，扯我即係港產片都唔覺得值得睇啦。你仲講呢啲係咪？ 係啊， 即係你仲講呢啲其實係漫畫嚟啫嘛，或者係即係呢啲咁我唔使啊！日本畫咁多，咁我要睇翻嗰啲啫，係嘛？即係你咪又係畫翻啲日本風格，好多人覺得係咪？我點解唔直接睇日本漫畫咧？咁即係有啲人咁講，唔係啊，其實唔係，你始終係即係自己品牌自己，係冇辦法嘅，係咯，冇辦法。即係你太多係就係要你睇戲啊！而家荷里活片，你都要睇金像獎 大片。 金唔係大片啊，嗰啲已經係大片。 攞咗獎先得， 攞獎嗰套咁，哇！你下下要咁嘅，你香港人嗰啲點會睇得上啊？即係唔係啊？真係好差啊！呢樣嘢係， 冇辦法。 你睇招牌啦，嗰班人又真係識睇戲咩？好老實講。 係。冇辦法啦，咁咪又少咗一個係咯，一個 係啊， 點講？一本雜誌啊，都算係係咯。 係啊。 咁冇噶啦，係咯，仲冇第二本，冇，都唯一咁，係咯。武侠世界咁，嗱你话武侠世界嗰啲就话系老化啊，即系班读者都系比较大年纪，甚至乎系瓜老衬啊，已经老到有好多系咯。 系。 咁但系呢个唔系喎，呢个系小朋友，不断有小朋友噶嘛，应该系咪？吓，唔知。 玩手机啊，而家小朋友啊。 系。唔系佢哋有啲我啲朋友讲话，佢哋嗰啲细路都唔系睇，都唔睇戏，亦都唔系睇呢啲漫画，佢哋系打机啊。 是咯， 嗯， 即系净系打机一味咁样，咁我唔知咁佢打机都有漫画噶嘛，嗰啲古仔都会有。 但系佢一味打机，将来嘅话，啲人净系打机唔睇啲，你点样吸收养分嚟去创作其他以后啲 game 咧？系啦， 咁咪啲 game 咪就系睇啲 game 咯，啲game 就 story 嘅咁就系咯。 都唔系嘅，有好多 game 系 story 都冇嘅。 冇 story 嘅咩？ 啊，系啊。 哦，你讲佢哋打啲唔系嗰啲， 即系 我哋平时嗰啲有古仔嗰啲嘢。吓， 即系啲好电竞嗰所谓好电竞嗰啲啦吓，咁嗰啲就大部分都冇。 其实打机本身个模式都转咗啦。 系啊。 系。哦，即系古仔都冇嘅 ，OK， 得好咁啊，冇办法啦，系咯，咁啊玩完 end game 两粒。好嘅， 系成系全球文化都玩完啦，唉，咁样搞法真系 系好 系啊， 真系文化大革命，冇办法，冇人逼你噶，冇人逼你，系你自己要咁嘅啫。OK， 咁我哋希望有人传承啲，不过冇人想传承啫，系咯， 系 咁冇办法噶啦。OK， 咁玩完就玩完啦，系咯，终有玩完一日嘅，系咯， 嗯， 好，我就咁。补翻呢个啫，非常嘅可惜，系有一本即系香港嘅，都算系你知老牌，但系都好似玩咗廿年啦， 22年啦，都咁都好老噶啦， 都好老啦，系咯，咁我见都不断努力嘅又一个团队啦，系咯，可惜啲，系啦，真系可惜啲，即系做唔起嘅，最尾都系其实系都系证明系做唔起，养亦都香港做漫画家都系。嗯，冇乜出路嘅咁讲，即系都觉得系嘛，系咯。 嗯， 可惜可惜，不过你冇办法，你电影都讲到咁嘅票房嘅咁嘅嘢，你都养唔起本电影杂志，你话何况系漫画咧，系咪？ 系 非常可惜，即系港漫冇人觉得有价值，但系呢啲唔系打书嚟嘅已经系，你画啲古仔已经系画俾系细路仔睇，健康啲嘅题材咁，但系都系唔得。 嗯。 好冇啦，咁睇下下一次又到边本接啦，系啦，都慢慢冇晒咁样系咯 ，OK， 全部睇第二位老嘢，睇日本嘢 ，OK， 唔使睇香港嘢 ，OK， 唉，非常可惜。好啦，咁啊继续讲翻，咁啊边度可以听到我哋节目啊？ 系就可以喺呢个 Regasin、Castbox 同埋 Castsquare 嗰度听到我哋嘅。 系啦，咁啊讲多次呢、這个Castbox 系嘛？ 系啊。.fm 斜洞 ch 斜洞 13727295补翻多次，咁记得听埋我哋跟住落嚟嗰个特别环节啊 ，Peter 同阿 Miss Sir 就会讲下关于 AI 嘅呢样嘢嘅系咩回事。好，同大家讲声好，拜拜， 拜拜， 拜拜。